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姚洼湖桥北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出现了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有我有你有他。好了，今天晚上要去看世界杯了哈。今天是乌拉圭呢对法国，哎呀，我挺期待的法国队哈。我以前还是挺喜欢他们的哈，继后来喜欢的意大利、荷兰等等这些队失利之后啊，这次就开始又回到法国队的身上，又开始关注他们了。今天晚上你要到哪儿去看球呢？在这提醒大家哈，看球就看吧，我就不明白那些看球的人为什么还要喝酒呢？我们这儿有一位导播，然后经常是熬夜看球，然后还喝酒，喝到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头疼啊，但是还得上班啊。看他痛苦那样子，然后我就问他，那你看球就看球，为什么要喝酒呢？看球是次要的，喝酒是第一位。所以呢，我就劝劝各位哈，看球可以，本来熬夜就挺伤身体了，您再喝酒，这日子怎么过啊？这日子怎么过呀？出去了对。好，一定要爱惜身体哈，看球加油助威是一方面，身体是咱自己个儿的哈。好了，今天是2018年7月6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积分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该来报道的抓紧哈，该来没刷存在的看着办哈。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需要开足马力方能驰骋数据时代。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了哈，那各个行业呢都在想数据时代我们将怎么样有所作为呢？汽车行业更需要来多多努力了。亚洲各国政府对无人驾驶汽车表示支持，例如从2015年起，新加坡呢就允许唯一科技园进行无人驾驶的汽车试验，以测试其是否能够上路。同样呢，中国现在呢也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提供了临时许可证，以可以在某些道路和特定条件之下测试他们的自动驾驶汽车。各国的消费者和政府呢对自动驾驶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将呢有助于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并为汽车制造商开辟全新的矿藏宝藏啊。如今的制造商们呢也纷纷的重新思考他们的商业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数据这个科技汽车数据的创收上。毫无疑问，这将是其中价值不菲的一片全新的大陆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宝藏啊！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新朋友菊小梦，是新朋友吗？有没有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还有冉冉齐芳草是新朋友是吧？把二维码过来了吗？想加入到大家庭，就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就是刚刚你们发信息的这一里。我先扫一扫你们，加你们为好友啊！咱们俩先成为好朋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好，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问候一下笑平，他说晚上去东戴河看球啊！你们都计划好了哈？正好到周末了哈，你们都走了。还有 Jesse 呢，昨天呢已经告知哈，已经到了桂林去玩，桂林山水佳境下那。到那里去看球啊，哎呀你们都好爽啊，都不带我是不是？好，不跟你们玩，我们还是大眼有神在西城收听，肯定踏踏实实在北京看球。还有前程现在是在门头沟收听，还有字母妹妹大叔，还有玉香现在呢是在养护集团七工程处来做养护作业哈、啊、还有家属在干嘛？你是在召集什么活动？是报名是吗？带我吗？好，还有发来位置的在玉渊潭公园的马尾辫，这么早就去逛公园哈？字母妹妹别再晒吃的馋我们了吗 ？MK 呢在十八里店收听，田大旺呢在朝阳收听，在顺义收听的有妞蜜哈，当然在顺义的还有蓝色的梦零零九，你们俩可以拉拉手。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过头来听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跟上我们的节奏，可以动一动你的双脚吗？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右脚右脚左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Hey well， Jolin Taylin 这首在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有 Uncle 的歌曲 We Are One， 返场的作品哈，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蔡依林和 Hadwell 第一次合作，双方都十分的慎重哈，前期沟通长达三个月。蔡依林不仅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低沉的唱腔，更首度尝试这种阳刚的气质，派对节奏，电音舞曲。歌曲呢已经曝光，蔡依林的电音 style 还有磁性的嗓音，让很多粉丝都大呼、哦，很不错啊，还可以这样唱歌、啊，成功哎，不错哈，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 光听这样的声音，你可能很难想象赵雷是生长在北京的。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呢，多多少少有很质朴的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北京的这种特质的文化。他幽默寡言的性格，质朴而又坦诚，所以呢，为他俘获了大批的歌迷。《我们的时光》这首歌曲上周第十二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这样的音乐，感觉简单淳朴，跳脱于回忆之间，从前的景象跃然而出，心一下子就静了。别忘了在心静的时候，还有阿朵悠扬婉转的声音在陪伴你，那么那么爱， 那么那么爱。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歌手李志在微博放出与明日之子方关于侵权仪式的录音视频。视频中，李志经纪人在明日之子版权负责人口中得知，巡演承办责任方共有3家，分别是挖吉吉瓦、易尚春以及洛阳巡演落地承办商。这次版权沟通的负责人为易尚春方工作人员。2017年明日之子全国巡演中，冠军毛不易唱了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被李志指责侵权。7月3号，歌手李志在微博发文，就《明日之子》第2季未经授权翻唱本人歌曲进行指责，并提出索赔300万，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明天《明日之子》的第2季《盛世独秀》和《盛世魔音》新首站选拔过程即将与观众见面。首期节目中，《盛世独秀赛道》曾宇明的原创作品《阿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功获得了一枚通关球。那么其他选手将在第2期节目中表现怎么样呢？周六晚揭晓答案。最后来关注大型原创明星舞蹈节目《新武林大会》在上海举行了启动发布会，言承旭、盛一伦、董洁、侯明昊、秦岚、乔杉、汪东城、吴莫愁8位明星舞者登场。随着新《流星花园》开播在即，言承旭也回忆起自己曾在《流星花园》中的尬舞，而秦岚调侃自己根本不会跳舞，参加这个节目是来打假的。几位除了自曝舞蹈渊源，更现场互动大跳网络热舞。节目将于7月22号起每周日21点档在东方卫视开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北高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Pixie Paris As Happened in Cartoon。 第4名， 胡彦斌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第3名， 王铮亮星光。 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 第2名， 刘惜君，我只在乎你。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第1名，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Es rappelt im Karton。

实刚上话筒，我一直在跟着这首歌曲一起唱，王铮亮的《星光》。以吉他为主的抒情歌，以轻松愉悦的节奏来表达温暖守护的心情，也是现代版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 再跟着他一起唱呢，再熟悉不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版本，少了邓丽君的柔美，却多了一份坚定。编曲简单而饱满，不以磅礴气势的弦乐堆砌，只用钢琴和鼓简简单单地制造出安静的氛围，带点水晶音乐元素，让歌曲重新回到惜君的声音，干净而又诚恳。也是向前辈邓丽君致敬吧。上周第八名，本周晋升到第二位，亚军歌曲刘惜君版本的《我只在乎你》。好了，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这样的音乐又会拨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是不是？每句都唱出了爱的种子，伴着周华健标志性的声音，亲亲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那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又是一首大合唱的曲子吧，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唱出了爱的心声。上周第四名，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我要走到世界的，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前段时间歌唱北京征集组曾经收到过一份特殊的来稿，我们曾在歌唱北京的节目中播放过，再来回顾一下。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冰，通过向人类不断的学习，我具备了创作能力，我为歌唱北京创作了一首 AI 北京，希望大家喜欢，多多支持。 智能机器人小冰通过对图像信息的分析整理，创作出歌词 AI 北京。AI 既体现了人工智能，又表达了对北京浓浓的爱。当歌词遇上旋律，一首歌曲就会顺利诞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家刘思军正在根据小冰写的歌词进行旋律创作。刘思军曾蝉联三届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参与70多部影视音乐创作。第一次和智能机器人小冰合作，刘思军认为在最后的整体呈现上还需要将旋律和歌词进行调整。 因为汉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语言，它是一个单音节语言，单音节语言可能唱歌的话它会一个音一个字儿，单音节的话我们还是要尊重它的这种音节的这种字数，所以你的字数和音节之间还有旋律之间肯定是有一个要调整磨合的过程。 对于 AI 北京这首作品的曲风，刘思军是这么考虑的。 这个曲风问题，比如说像美声、民族通俗、民通，还有就流行，其实都是可以的。它的题材嘛也不限，但是后来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能够比较大众化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从通俗这个角度来入手。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曲风选择的还是一个有一定节奏感，然后呢，这个比较通俗的这么一个通俗唱法这种演唱的这种风格，可能更容易流传，或者说更容易让所有的人能接受。 我们先来听听目前已经创作出来的副歌旋律。AI 北京将会在下周进行录制，依旧由小冰演唱。让我们共同期待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碰撞，来听蔡国庆《北京的桥》。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金鳌玉栋望北海，世界空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

这首歌曲来自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带来的 These Days， 要知道这可是英国的天团了哈。但是这首歌曲就是因为组合年纪过大而遭到英国电台的拒播，不知道这什么理由哈？组合年纪过大怎么讲？这年龄大还不许人家唱歌了，是什么原因？怎么几个意思？但是这首歌曲依然拿下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成为了这支乐队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的第12首冠军单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谢谢你还在这里守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麻烦你再发一个图片好不好？你刚才发那图片真的是太有诗意了，每个人都发这个车厢里面锁定在 Radio FM 974这样的图片哈，但是就属你的这个图片最有诗意。背景呢是看到有一点淡淡的绿哈，是树被虚化了的，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大大的 radio， 然后上面显赫的数字哈，97.4。好，其他人如果在收听的话呢，有没有方便的话截图一下哈？当然你的这个图片是不是也很有艺术效果的哈？经过什么特别的加工处理没有？好了，如果您在听的话，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现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我是腾冰，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没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苏奎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而这首歌曲呢，也是鸡汤式的情歌啦。被誉为是华语乐坛完美情人的杜德伟，作为歌手一直有着很鲜明的个人特色，一直扮演着潮流的先驱者和试验者。《爱你让我勇敢》绝对是非常棒的杜氏的情歌了，感受一下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感觉到熟悉了没有，来自 Iowa City 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Hello Seattle 你好西雅图，这首歌听起来很熟悉，有没有？这是他们收录在北京遇上西雅图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首金曲，所以听到这样的金曲你可能哎，好像在哪听过，似曾相识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表完整收听。刚刚的命题作文还没有人愿意去完成哈，就是你要截一个图，这个图呢背影被虚化了的这个绿树哈，有一点这种风景的感觉，这个一望无际的感觉。前面呢是这个大大的 radio 特写，上面是97.4兆赫，哎呀，就是寓意97.4兆赫长青哈。好吧，命题作文，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截个图哈，然后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